度，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各位收听由澳楼广东道同 My Radio 联播嘅南风窗。今日系2015年1月10号星期六嘅晚上。咁喺我身边呢有阿 Sam 同阿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哇，真系2015年开始冇耐又有恐袭、哦。即系今次好恐怖下、哦。发觉真系好似打机咁样，见到头先即系睇返条片，见到嗰几个反真系攞住啲枪系咁扫。 城市战争一样啊， 杀无赦咯，都唔似系要拉嗰几个犯咧，根本就系要攞命。我发觉我怀疑系咪啲政府本身有啲默契，就系咩咧？就直情唔审噶啦，一有呢啲就即刻白咗就算咗啦。 我见翻头先班差佬几廿个咁样围住间超级市场，跟住冲入去见系咁肥，入边有人质嘅已经。即系我睇翻 compare 翻我哋早排，即系上年年尾雪梨人质事件，澳洲温文好多、哦，即系法国佬真系癫噶。 唔系佢哋比较 clumsy， 我觉得，我都好似都即系第一，好似成队军队啦，似军队多似警察啦，但系好似好 clumsy 咁样，成件事好似冇乜计划过咁样嘅，好似乱咁嚟咁样咯。 但系我个情况就系、是、话，喂，你2015年年头即系十日都未过，你就即系要俾全世界知道，喂，你2015年唔会好过，所以即系年头就搞个咁嘅嘢。当然啦，佢唔系 focus 喺好多即系公众场所咯，佢系 focus 喺一间报馆度啦。咁但系都系一个好严重嘅声明嚟，话俾大家听，即系佢哋呢啲咁嘅恐怖袭击系真系唔会俾你有即系安乐日子过嘅， 帮你开年啊嘛， 真系开年、啊，基本上就 唔系，但我觉得好戆居，我成日都唔明究竟呢班恐怖分子系谂啲咩嘅咧，即系我即系谂嚟谂去，我真系唔明佢哋嘅如意算盘点打嘅，即系其实你而家成个西方世界同佢作对，其实根本嚟你去就英美。是咪先？其实英国都唔系好 Q 想打啦，主要系美国，美国同你过唔去啫。咁拉埋其他嗰啲，喂，咁你澳洲嗰啲派百零人去做下后勤，法国嗰啲咪每个国家大佬叫到啊，多少少做下样啦，一百几十咁样，系咪先？大部分都做后勤嘅，啱唔啱先？所以你今次空袭又成咁样，澳洲都派两个飞机去啫嘛。啱啱先？喂，派两架飞机做咗啲乜都讲真，咪做下样嘅啫。我听讲话随团嘅有几百人咯，但派架飞机得两架飞机，根本个开 party 多于一切啦。咁你又要走去澳洲度搞下事？诶，法国佬嘅系得几百人，你又走去法国佬度炸翻两间超级市场，又搞下报馆咁样。你即系你令到人哋觉得咧，点讲？喂，唔掂，我哋真系要做啲嘢去对付呢班友仔，因为而家打到你屋企门口。 即系你睇翻之前嗰两次世界大战都系一啲即系国家层面上面嘅嘢，即系而家已经系即系转咗方向，世界而家唔系咁样行，个主义啊，极端主义嘅对抗啊，而家系我相信系即系新一轮嘅世界大战会将会系， 即系以前系呢个点样讲，国与国之间嘅战争啊，比较正规少少，叫即系常规战争嘅部分，而家唔系，而家直情你 ISIS 佢即系好似系有个领土啦，但其实主要佢系后面有个恐怖主义嘅组织喺后面，你同个组织喺度对抗紧。 即系我哋通常都最担心就系好多 lone wolf 啦，即系独行侠啦，自己喺度即系喺唔同嘅地方搞事啦。咁当然啦，今次发觉呢班系即系怀疑有四个嘅分子啦，咁有三个已经俾人怼瓜咗啦，剩翻一个女，仲要系今次系异性嘅添，即系一个女性嚟嘅，系一个女性嘅恐怖分子咁样，仲喺度抄紧佢咁样，所以即系希望啦，快啲将佢绳之于法啦咁样。咁但我相信咧，以法国佬嘅方式做法咧，都系会怼瓜佢嘅，都系会。 似系咯，似 execution 咯，似一齐。我怀疑佢哋啲政府后面有啲默契，就系、是、喂呢啲如果即系一拉到嘅，即系见系啦，即刻百五。我你唔见到全部都系澳洲都系咁样啊？ 同埋佢哋大陆即系欧洲大陆嗰个警权嗰、那个法制有啲唔同，佢哋警权系大啲嘅。 大陆化啫嘛，系嘛？ 系啊。 哇，真系好在咋？你睇你咁样听翻，系咪觉得香港系一个好安全的地方咧？即系香港嘅警察系，即系个警权又冇咁大，亦都对付唔系对付，即系对市民都系好似有慈母咁嘅态度啦，系嘛？ 慈母啦，开枪嘛，再不驱散就开枪。哇，好老实讲，我宁愿对住一批危险嘅恐怖分子，都好过对住一批滥权而执行一啲不道德或者点样讲非法嘅 order 嘅差佬咯。 我哋真系咁谂，但我觉得好多香港市民都唔会咁谂。香港好多香港市民你就话：，你睇下啲民主国家就系咁噶啦，吓、啊，即系人哋玩民主啦，系咪？人哋有真正民主啦，咪就系啲人咪可以喺个街度乱枪扫射咯。你睇下香港吓、啊，即系系依班想民主嘅人喺度搞乱香港，跟住而家啲警察吓、啊、放霸警门出去，但一个人都冇死到。你话呢啲系咪一个非常之 peaceful 嘅国家咁啊？唔系国家添，唔系国家，即系 peaceful 嘅城市咧咁样。 唔关事啊！九七前咪又有山岗骑兵，唔系好多时候我都话咯，我觉得大家要搞清好多 concept， 唔好俾人困到。即系我早两喺新闻度见到长毛都有讲呢样嘢，有讲呢一个观点就系话，就成日因为破坏法治。法治唔系一般人可以破坏得到噶嘛，只有有权力嘅人先能够破坏到法治噶。即系你睇下啲裁判官判系咪先奋笔画长判3个礼拜你同院兼要想剥夺佢老豆嗰个监护权，咁呢啲咪叫破坏法治咯？啱唔啱先？你摆明系政治判决啊嘛，啱唔啱？你差佬，你选择性执法，你同政府作对嗰啲，你就倾斜性执法，专系拉嗰啲系咪先？或者你执法嘅时候专系对嗰啲人用暴力，你呢啲咪破坏法治啊？你一般人唔可以破坏法治，我同你点可以破坏法治？我同你一犯法，俾人拉 Q 咗噶啦，啱唔啱先？唔会破坏唔到法治。 讲开呢样嘢又讲下啦，即系林郑就之前就去立法会添，立法会去即系正式 official 话，呢个政改第二轮嘅为期2个月嘅第二轮咨询咧， 启动啦， 正式开始启动起闹，我上次就起闹啦，系咪？上次就起闹， 上次系， 今次就真系抛闹啦。OK， 我谂同以往有好大分别啦。咁今次我见到佢神色即系比较凝重啲，即系好似好灰咁样，即系觉得好似今次咧佢自己都 describe 话今次系一个好好艰难、好艰巨一个任务啊！即系佢形容为咧，好多人去批评佢哋而家做紧嘢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嘅事咁样。咁跟住佢又去讲到咧， 佢咁讲其实系谦虚啊，定系佢喺度褒奖紧自己咧？ 我发觉真系好得意噶，佢讲每次佢讲呢啲咁嘅说话咧，都可以有两种方法去听噶，或者多过两种方法去听噶。即系基本上佢系赞紧自己定还是佢喺度基本上系话紧你哋，你哋系。即系你哋就做紧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嘅嘢， 嗱呢啲系精神分裂症啊嘛，即系明明自己做紧啲衰嘢，但系要合理化成件事啊嘛，你明嘛？ 喂，最好笑就系咧，佢讲到话咧，佢表示话虽然呢件事非常之艰难咧，但系咧未到最后一刻咧，佢都唔会放弃嘅，即系佢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但系我听落去好似喂，好似雨伞运动嗰啲人咁讲喎。 唔系佢咪意思，即系话佢讲俾上面听嘛，未到最后一刻唔会放弃，即系话我系会放弃嘅。但系我尽做啦，老细，但系我真系唔得嘅话，我都冇计啊。佢同上面讲嘅其 实。佢基本上咧，佢就话佢用一个 statement 啦。咁呢个 statement 都真系好点讲啊，可圈可点嘅。佢就话2017吓机不可失咁样。即系讲玩押韵啊 ，OK， 跟住去成为呢个即系今次第二次咨询嘅口号啦，咁样佢就话啦，喂，大家真系把握呢个嘅机会，因为即系机会过咗咧，就可能唔知下次机会几时再嚟噶啦，因为我谂系讲紧话否决咗呢个议案嘅话咧，全港市民就会失去咗呢个嘅500万嘅香港人咧，就失去咗呢个嘅普选行政长官嘅机会啦，咁所以咧系大家要珍惜呢样嘢。O、okay? K， 即系讲，即系我喺度 sell 紧呢样嘢啦。喂，即系好似平时我去到即系电器铺咁样，喂，减价，最后减价啦，最后今日啦，你如果你买唔到嘅话咧，吓、啊、下个礼拜就加翻价啦。所以你吓机、啊、不可失咁、啊、样，所以即系而家就佢就成为一个推销员，就去 sell 俾，唔系 sell 俾香港市民听、啊，发觉系 sell 俾吓啲泛民听、啊。 其实佢第二轮咨询知乜 Q 嘢咧，都唔系话已经上面。北京讲到明冇得喐噶嘛， 而家成日咁讲嘛，喺个呢个嘅831嘅框架底下，同埋基本法 嘅里边所讲嘅嘢 ，OK 就去讨论喺呢个 structure 里边，呢、這个 framework 里边嘅嘢可以倾嘅嘢咯，即系基本上啊， 即 系 有咩倾 啊？提委会点样组成啊？吓、啊、个参选入门槛可以低几多啊？咁样咯。 提委会直选得唔得？ 提委会直选。喂，呢、這个我成日我之前嗰几集都有讲噶啦，呢个系我觉得系最低要求，亦都系即系最可能发生到，亦都即系可能大陆有机会即系施恩俾我哋嘅一样嘢咯，即系话嗰个 唔系啊，唔系话北京讲咗话提委会唔可以直选咩？系我觉唔得啊嘛，否决咗 roll 咗啊嘛。 系啊，咁所以而家咪讲紧话点样可以，即系个组成都可以好多好多种嘅，可以加多几组啊吓、啊，可以将啲组拆散啊，将啲公司票转做个人票啊，咁嗰啲会 讲嗰啲都系混淆视听嘅啫，即系根本而家嗰个制度已经复杂到无伦，根本冇人噏得出，冇一个香港市民可以噏得出。系到底点？我谂除咗少数啦，政治学者之外，咁冇。 喂，其实我觉得真系好易 sell 嘅啫，基本上就话俾你听，嗱，而家有机会一人一票选特首，你选唔选啊？咁咯，你要唔要啊？咁啫嘛。 好易 sell， 我呢样嘢真系好搞笑，即系我喺度谂，其实喺度同你即系 sell 紧督屎俾你食咯。嗱，你原本冇得食嘅，而家有嚿屎俾你食，咁你食唔食啊？有屎食好过冇嘢食系咪？ 但系佢而家 sell 俾边个啫？ 个 focus 基本上都唔系对啲市民嘅，佢基本上佢已经讲到明，林郑月娥已经讲到明话，佢即系佢希望系佢叫表明喺泛民嘅27票里边要攞4票咯。 就攞到噶，就攞到噶。我觉得佢唔系，佢要叫就叫到嘅，泛民里面边度会冇鬼啊？有几个摆明系鬼，你睇得出噶啦。但问题就系话佢。要做一个点样讲，做个民意出嚟。如果佢过咗之后，你班友仔又系唔服嘅，又系日日喺度嘈，又系日日喺度想，即系佢希望，我觉得就系 once and for all， 今次就将佢 settle 咗，以后你哋班人就唔好再嘈呢样嘢，就咁简单。 佢唔需要啦，因为佢喺个民情报告嗰度最后一句都好似话讲提咗话香港市民系即系好支持呢个政制改革噶嘛，向前行噶嘛，系嘛？ 你做唔紧要，我明白你系政务司长，你要负责呢样嘢唔紧要。喂，但系你唔好讲到自己咁惨得噶，你唔好讲到自己好似好弱势咁样咯。而家摆到明话俾大家听，你而家基本上系强势咁压落嚟噶啫。但系你仲要摆一个弱势嘅态度出嚟话，唉，我哋真系会坚持到底。我哋即系虽然前路茫茫咁样， 喂， 呢啲系我嚟讲噶嘛？呢啲你讲嘅咩？ 唔系系咁噶啦，你啲人唔系，所以共产都乞人憎。唔系共产都乞人憎嘅地方先系呢度，即衰捻过其他嗰啲，譬如啲纳粹党嗰啲。人哋做衰完你话系，我系做衰嘅，但系我做衰系有道理嘅。佢唔系噶，你冇发觉大陆永远都系咁样咁样讲，即系中共永远做嘢都系我做衰嘢，但系其实咧，我做嘅嘢咧，其实只不过系你俾人误导咗，你觉得衰啫，其实好嘢嚟嘅。即系我强奸你咧，其实对你好嘅，你明唔明啊？点解我识咁多人咧，其实都系对大家好嘅。佢永远嗰套嘢都系咁样行，我哋冇发觉嘛。 喂，或者我哋 train 到自己个 mindset 系咁谂咯。 佢而家陈佐宇都话啦，你而家要我点解你牙牙学语嗰班年轻人？回归嘅时候，而家过咗十几年，而家会成为呢、这个即系雨伞运动嘅头牌兵咧，排头兵咧咁样。咁我就心谂系咯，如果你稍为有少少知识嘅人，你都会自己反省下，究竟我喺香港呢17年嘅管治系点样做法嘅咧？点解搞到咁大镬咧？咁佢唔系， 佢 觉得 佢反省咗咯， 佢觉得你哋有问题咯，觉得你哋有问题。 唔系教育有问题嘛，佢反省咗系。 系啊，个教育系有问题，所以令到依班年轻人咁，佢真系觉得咁样噶。咁但系唔系噶，你见到好似我之前成日都话，董建华佢最大嘅效益就系即系开咗呢堂呢啲咁嘅通识科吓、啊，令到班学生真系而家真系留意政治啦，逼住要留意政治啦，因为。以前都唔留意得嘅，而家就要因为读书嘅关系我要留意，咁佢哋就有佢哋自己想法，就方便自己想法啦咁样。 哦，系啊，多谢东生咯。我其实我建议咧，中央政府咧唔好搞咁多嘢噶，照原即系最用最 hush 嗰个原本个方案，咪继续咯，咪香港快啲有民主咯。我最怕系佢让步啊，即系有啲 compromise 咁，跟住扮晒嘢咁样过咗。跟住大家觉得哦都 OK 啦，收到货咁算啦，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咁仲衰，我觉得最好就直 情。而家佢冇让步啊，佢而家嗰个有人提议系嗰个白票守尾门嗰个方式啫嘛，系嘛？ 讲开白票守尾门咧，即系呢个 term 即系都唔知点样 form 噶啦。但系嗱，我咁啊，我呢排同我老婆讲倾开话，喂，即系而家泛民即系佢平时都唔系好明我讲咩噶啦。咁但系我呢排讲话，喂，讲紧白票守尾门呢样嘢，解释紧俾佢听嘅时候，佢话佢明咩叫白票嗱，佢知咩白票咧，因为我哋呢度都有选举制度，我哋都有白票啦咁样。咁佢又知咩守尾门 ？OK， 但系佢又唔知道咩冚翻埋一齐，就咩叫乜鬼嘢叫白票守尾门咧？有冇人可以解释下咧？ 如果你到时香港市民当选特首嘅时候可以投白票，咁白票都 count 埋。如果 count 嗰啲白票咧，就多过一半咧嘅时候咧，就基本上系否决晒两个所有嘅提名人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选委会咧就会选个另外一个特首暂 做 team 暂时性嘅行政长官。咁咧，成个选举咧就会重新开始，就即系由提名开始再做一次咁样。 两年，我黐捻线，两年。 系啊，根据佢哋嘅讲法咧，就系、是、呢个 idea 咧，就令到香港市民咧就可以守住个尾门啦，就即系可以到最终把关，有啲乜嘢香港市民觉得接受唔到嘅时候咧，佢哋就可以用佢哋白票行出嚟，去否决咗提委会提名嘅所有候选人啦。 林郑都讲到明噶咯，林郑都讲到明话呢样嘢咧，俾到机会即系啲俾香港市民咧去点讲啊，去牵制住呢个提名委员会，即系讲到呢个系一个好 powerful 嘅一个 tool， 亦都睇个势咧，似系政府想用呢样嘢去 sell 俾翻泛民攞嗰四票， 即系你冇免于被强奸嘅权力，但系你就有否决， 我唔要呢、這个， 系啦，否决边个唔系否决。强奸你嗰个人嘅权力系咪咁？ 唔系我而家想象到2017会系发生咩事啦？嗱，有叶柳啦，同埋梁锦松出嚟啦，咁跟住我哋全港市民就一齐白票守尾门咁样，好似踢足球咧嗰啲守门员咧，扑飞扑挡走咗个波，跟住一分照计，跟住选委会帮你选翻梁振英出嚟做多两年，哇正啦咁啊真系！ 其实讲真的，用翻咁嘅 concept 咧，我肯定过嘅，因为点讲啊？我唔想梁振英都做多两年，系咪？跟住佢就话啊，好啦，都屎都食啦，咁样咯，咪就系、是、个情况就系咁样咯。 哦，即系689守尾门，而家真系守住建制派个尾门。 嗱，我觉得有两个好大问题啦，本身即系我就咁听，我都觉得有两个好大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系话，喂，即系你而家基本上咧就系拱。用翻市民出嚟咯，即系嗱，我哋自己澳洲咧，选呢个嘅总理咧，咁都我哋冇白，我哋都有白票嘅 option 嘅，因为我哋都可以投白票咁样噶嘛，系咪？咁但系好似我哋选总理咁样啦，譬如我哋有一立 option 咁样，就算我明知道最尾嗰两个 candidate 系吓 Tony Abbott 吓，同埋呢个嘅 Julia Gillard 噶啦，系咪？都系呢两个啦 ，OK。嗰陣時，咁跟住我就算放白票啊，我肯定啊，即係最尾一定會有個人選出嚟嘅。 唔係，但係澳洲嗰個白票咧係有原因嘅，因為澳洲係強制性投票噶嘛。 係。 你明唔明啊？咁我又唔知投邊個，咁我咪投白票咯。即係唔係要罰錢啊嘛？唔知20蚊定40蚊啊嘛？人哋嗱。 喂，唔係，我真係兩個都唔中意嘅喎，我真係會。 咁你咪投白票咯。 所以投白票，咁但係你投完白票真係冇用嘅，冇人會話俾你聽，即係接受呢個白票卡完白票之后过一半，白票过一半喎、啊，大佬， 冇可能 系 白票过一半嘅话，香港应该已经变咗天噶啦。 即系如果白票过到一半嘅话，雨伞运动成功咗啦。 咪咯，系我嚟讲嘅啫。 同埋，当你投白票嘅时候，你系投咗落去一个未知嘅嘢嗰度噶嘛？因为你有个选委会后边系佢唔知会选咗咩出嚟噶嘛？所以变咗你嗰个动作唔系淨係话守尾门跟住你嗰、那个你当你嗰个投票者你做咗决定嘅时候你唔知自己你要负政治责任嘅时候你唔知自己会个结果系点样㗎喎。或者佢。 而家将个政治责任离开咗政府喎个政治责任已经系摆晒落市民身上喎。 咁佢冇可能佢冇可能投白票㗎如果系咁。因为佢都唔知道因为佢变咗投白票嘅时候，佢就选咗一个问号。那个问号系由选委会决定嘅，即系你系掉咗张票落一个 未知嗰度咯， 喺一个黑洞嗰度。 即系所以话有 certainty， 点解要拣 uncertainty 咧？系咪先？所以咪话唉，算啦，食住先啦，或者啊待住先啦。所以咪冇噶，阿董建华佢都话噶，即系话喂有得选。 好过你冇得选啦，系咪先？ 我比较极端一啲啊，你不如白票守尾门，不如普选守头门啦、啊，搞咁多嘢做乜啫？啱唔啱先？你索性派个人落嚟做咪算咯，屌搞咁多又要扮烂晒嘢。其实大家仲有咩幻想啫？我都觉得呢啲已经，其实呢啲嘢都变咗沦为口水战啦。即系已经北京开晒口，外交部都讲过，中英联合声明系无效噶啦，已经。你根本就一国一制啦，而家一个两制扮我嚟扮下嘢，做俾鬼佬睇嘅啫嘛，啱啱先？咁既然系咁啊，你咪派个落嚟做咯，算乜鸠嘅，啱啱先？你系要俾我选嘅，你系真系真。 冇咩好讲㗎喇，我都赞成阿 Sam 讲。 你咪真心俾我选，又应该有白票守头门，应该有过三关，大佬都好似搞到而家要倒马咁样，使咩三穿七就应该四穿十一，大佬我都唔撚识倒马嘛，大佬系咪先？搞咁多做乜啫？我明明而家想选个特首出嚟啫，好似搞到倒马跑马经咁样，啱唔啱先？ 系啦，一来你呢个白票守尾门冇可能会 work 啦，即系冇可能守得到啦。结果就系翻翻去冇咗呢样嘢，就系翻翻去原本嗰个问题嘛，就话你选咗一个人出嚟，嗰、那个人系提会提出嚟嘅，咁然后佢得到全香港嘅 endorsement 嘛，即系话即系做咩都得噶啦，到时嗰个特首就 好啦，大声噶，我选我佢就可以讲话我代表香港市民，可以咁样讲咯，因为你选出嚟噶嘛， 系啊。 我觉得唔好搞咁多选咩，屌你对佢2017年嘅时候过嘅时候，大家整到镬啦，大家而家今次预演咗一次，知道俾人拉有咩程序要做啦，系咪先？知道差佬会做啲咩，下次咪再嚟多镬咯。 我哋咁激进嘅你真系。 唔好，我觉得系啊，老实讲，我觉得我成日都觉得唔系香港人嗰个民主意识提高咗，其实系根本就系香港政府个管治能力降低咗。逼到啲人咁样啫嘛， 你要再受教育啊 ，Sam。 点解？我家啦，我成日都系要我成日都受教育噶啦。唔系佢根本唔系，事实上系一只啲人成日都话，屌你点解97之前你哋又呱呱嘈，你哋咁冇民主咯？系咯，咁你咪问下当权嗰个咯，点解97之前英国佬可以管到咁好，跳跳服服97之后管到成撇屎咁咯？啱唔啱先？咁有乜分别咧？你话俾我知有咩分别咧？我啲人就啲大陆仔好中意问噶。你哋之前又唔吵，而家又吵，咁我就问佢系咯。咁点解你又唔谂下究竟之前系点解人哋鬼佬管就管得咁好，你管就管得咁衰？跟住又话你咩崇洋，又话你咩依人柒柒咯。咁其实系嘅。点解人哋鬼佬可以管到香港人个个都崇洋？你北京嚟管嘅时候，你又唔能够管到人哋个个都崇你大陆咧？啱唔啱先？好简单啫嘛，根本就个管治质素嘅问题，管治能力嘅问题。 其实个情况你睇翻咧，呢、這个白票守尾门系一个好之 risky 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本身香港唔系强制性投票啦，同埋第二样嘢即系登记选民人数已经本身都唔多噶啦，再加上登记选民人数里边仲有，就算佢登记咗做选民，佢可能都唔投票，即系基本上个不嬲以嚟，即系譬如我用上次嘅立法会选举嚟讲啦，其实个投票率得个53% 嘅啫，即系你再喺嗰度再抽嗰度再睇白票嘅时候，你根本上你都系咪可以成功地攞到呢啲数字，都根本就系一个可能天方夜谭嚟。 唔系佢话而家有一个方案话唔系一半，就话白票比最高得票个当，即系白票多过嗰个最高得票者嘅票数咧，咁就得啦。咁但我觉得好捻无聊的一样嘢咯。 第二样嘢就系本身，譬如啦咁讲啦，如果堂堂正正你攞三件有出嚟投嘅咁样，譬如话曾玉成啦，跟住第二个揾阿何韵诗啦 ，OK。仲有边个啊？梁振英继续选啦、啊，三个啊 ，OK， 唔会白票多过佢哋其中一个啊，系嘛？你明白我意思啊？我会投曾玉成噶、啊，即系或者我真心会想投曾玉成，或者我会好多人会投何韵诗，歌迷会投晒何韵诗咁样噶、啊。但系即系你唔会有机会白票系多过依三个嘅 candidate 其中之一噶、啊。 梗系冇啦，如果有可能嘅就建制派唔会提出嚟俾你考虑啦，提出嚟俾你考虑，梗系冇可能发生嘅事情先会提出嚟俾你考虑噶嘛。 我觉得佢哋最叻嘅就系佢可以 create 咗个 environment， 就话俾你听，嗱、啊，你有机会改变呢个现实噶，但系现实仲系我操控紧嘅咁样。 系、哎、咪就系要扮嘢咯？ 但系仲要讲到呢样嘢好艰巨、啊。 唔系，其实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已经唔买呢套嘢噶啦。你估好似大陆嗰啲咩做？唔系大陆系真系有人信噶。所以我系明白陈佐义嘅讲法系点解要香港人再受教育，点解要即系香港嘅教育制度系需要受到呢个中央嘅监督。因为梗系啦，你大陆嗰啲人真系有啲人系咁样谂嘢噶嘛。 佢而家咁样做，基本上系 prepare 紧三年之后啫。 即系佢哋嗰啲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咧，就系你俾人虐待，俾人强暴，然后你仲会同情翻嗰个行空。者噶嘛，佢哋系咁，大陆啲人系咁谂嘢嘅，因为佢咁多年教育已经系习惯咗嘅，佢哋系唔习惯去 challenge authority， 佢哋系觉得挑战权威本身系一种罪嚟嘅。 喂，我譬如咁讲啦，你而家好似陈佐义话，即系譬如啦，真系教育再 reform 过啦，啊，即系推乜鬼晒啲咩国民教育推翻晒翻出嚟啦 ，OK， 就算即系通过晒啦，成啦咁样，你而家系 prepare 紧卅年之后，卅年之后嘅青年才俊啊嘛，即系而家即系如果你而家改革嘅话，你会。卅年之后嗰班人啊，嗰阵时已经唔需要基本法啦，因为已经过咗堂堂正正过晒50、50年啦，所以佢基本上唔需要做呢样嘢嘅。我觉得 呢啲系其中一样大陆点解谂唔明嘅一样嘢，我觉得即系好戇鳩嘅，就系点解你可以喺大陆可以行你嗰套洗脑式教育，而跟住又会 work 嘅，大部分嘅人都会俾你控制得到或者洗到脑。香港系唔得嘅，点解咧？因为香港已经系好多年，超过50年系一个开放嘅社会，资讯系流通，同埋你大陆嗰批人喺大陆封闭，即系我哋阿爸嗰批人喺大陆嘅时候，其实都仲好封闭噶嘛。你明唔明嗰批可能中激见过文革咁样，即系佢哋同社会同外边个社会系脱节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嘅。但系香港系咁多年嚟，系我哋知道大陆发生咩事，知道外国发生咩事，知道全世界发生咩事，系知道咗好多年。咁同埋香港，你仲需要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嘅话，你就冇可能会有大陆嗰种咁嘅资讯管制，冇可能会有屏蔽呢啲嘢噶嘛？啱唔啱？我见啲大陆仔出到嚟啊！突然间醒咗好多啦，因为呢边冇屏蔽啊嘛，你识睇啲英文嘅，你得人睇下啲西方媒体、啲外媒，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啦。睇下香港，睇下台湾啲媒体，你都知道多啲啦。你大陆唔睇唔到啲嘢噶嘛，变咗你耳濡目染，你久唔久你会俾个潜力发晒喺度路，但系你香港根本冇可能做得到。而家香港里面嘅人，其实我哋正见到嘅就系走得最前嘅就系呢批中学生，又或者系。即系学联商学啦，走得最前嘅。其实你大家谂下，后面又有几多人 support 佢哋？好多人根本所谓嘅沉默大多数冇出声，但系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咩事啦。我好怀疑，究竟海归嗰批其实有几多人系支持大陆，有几多系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咩海归？ 即系其实因为我而家发觉，其实香港好多30岁上下嗰啲咧，其实十个有两三个都系海归嚟。 咩系海归？ 即系海外归来嘅嗰批人，留学翻台 香港嗰啲。 我真系以为你讲紧海归啊！ 唔系呢啲大陆 terms 啊嘛，即系海外留学归来海归派吓。其实唔少喎，我发现到我即系30岁上下嗰批咧，差唔多你十个有四个都系咁样，即系出去浸过下，浸过翻嚟。 喂，咁嗰批应该系一定系。更加普民主噶， 我初时都咁谂，但我留意到都系应该系6、4咁上下，或者5、5咁上下啫，因为好多过去浸几年，即系喺唐人街踎几年翻嚟，乜都冇学到啦。第一，第二有好多就系点讲，如果佢搵到啲水嘅，佢就又会倾向，即系你明唔明啊？出去而家你知而家读书读得好专噶啦，你根本好多时候。你出去浸2、3年咧，你学唔到嘅，因为点解？你譬如你读 account 或者你读 econ， 你只系读一个好细好窄范畴嘅一样东西，咁啊读完就走啦，啱啱先？你根本学唔到人哋其他嗰啲嘢。其实外国嗰啲有一个正常嘅大学课程，好多时都系要你读好多 electives 啊，又要识下政治啊，应该要识下咩 political science 啊，乜差都要读下噶嘛，好多时候。但好多时候，好多外国出去读书嗰批专系就唔会揀呢啲科目嘅，专系揀最快读完，冇用嘅就唔读。即系佢哋读嘅嘢系少好多嘅，唔知点解深刻系。 喂，但系即系譬如话长远嚟讲，即系香港都唔系一个安稳之地。你见下近排即系李嘉诚都将佢间嘢分开又变组咁样，你知道吓佢见到可能呢坛嘢冇咁快容易收档。 直头走佬啦，长系已经噶啦。 好明显系咯，我都觉得啊，同水讲得啱嘅，好明显长和系撤退啦，撤资啦。 即系你话先，嗱，你有钱嗰批就唔愁嘅，你话先啊，有钱嗰批就即系走得你，但系你中间嗰批又移唔到民，可能你平平地你移民去台湾都得。OK， 但系有一班真系唔得噶嘛，有一班连楼都冇嘅，咁嗰班点算咧？佢嗰班真系受噶咯，咁即系佢哋会觉得哦，今次政改哦批咗啦 ，OK， 如果过到嘅话，即系永远都系咁样噶啦。咁但系而家政府基本上，喂，你派多啲钱咪得咯？我成日觉得你派钱你就解决到问题噶啦，你派钱 其实系噶， 翻晒嚟噶， 其实系噶，其实而家基本上香港政府咁有钱，而家我觉得一半超过一半嘅民生问题系可以用钱解决嘅，但系佢都咪就系、是、你就系、是、就系、是、你就系、是、所以有阵时即系好似明朝唔。王系冇天理噶嘛，你明嘛？即系你明白嘅时候，你见到四大众神，只要求其用一个嘅话，根本上满清都冇可能入到关嘅。但系佢都系智慧长城啊，系咪先？点解你而家见到香港政府又系同一样啊？你其实点解搞到咁等大镬咧？佢自己搞出嚟嘅。 好简单啫嘛，嗱，你譬如你第二轮政改 ，OK， 第二轮政改咨询之前讲宣布一下，我哋今年会派每人派你10,000蚊咁样。喂，即刻静晒喎！你问我嘅话， 我觉得你唔好话派钱、啊。 唔系，因为佢唔觉得佢需要咁样做啊嘛？点解呢？就系话，即系其实你选举系咩？选举就系一个某程度上系一个政治对决嚟啫嘛。即系譬如大家决战一场咁，跟住 选战 冇错啊！大吵大闹一场，成个国家咁，你澳洲都系咁噶啦，大吵大闹咁，跟住决战啊，作反。即系而家当政嘅，如果系自由党或者 coalition 咁样执政联盟，咁就工党下次就作反啦，做啲合法嘅作反、合法嘅革命。你而家睇翻香港过去嗰几年发生咗两次大事啦，一就系、是、第一当然系上次雨伞革命啦，发生完呢次啦，咁再对上一次就系2010年唔区公投啦，咁发生咗咩事啫？就系香港人输咗嘛，你呢、這个。政治实力嘅对决，你输咗嘅时候，你分分唔佢公投，咁结果咁佢咪为所欲为咯？咁点解会有港共同埋中共觉得任意可以做佢做自己做嘅嘢？就因为香港人露咗底嘛，露咗只耳仔底出嚟，屌冇料到投票都唔揾够谂出嚟投，咁卵温和理性嘅嘢，冇嘢再温和得个投票噶咯。咁你哋都唔敢出嚟投，咁仲唔为所欲为啊？咁我有反弹啦，今次。咁但係又散咗喎，因为嗰个民意又话，哎呢班友又阻住返工，咦原来阻住返工又得㗎喇喎，咁又输多一场，咁所以而家咪陆续出嚟囉，嗰啲嘢就话哦一国一制推出嚟就会系教育啊各方面嘅嘢都会推出㗎啦。 香港人諗嘢係比較奇怪啲嘅，比較我都比較柒啲嘅啫，我諗唔到第二件事，因为点解呢？即係你会諗下，如果你按照政府嘅方針，你去好勤力咁去讀個學位翻嚟，你係咪應該政府係咪應該 also 去為你提供一個叫咩？即係個職業或者一個晉升嘅階梯？即係基本上，我覺得咧，你讀完咁多年書咧，借落咁多 ground 窿咧，你揾唔到嘢做咧，其實咧政府係欠咗你嘅。啱啱先？因為佢制定個國策，佢制定個教育嗰个方针系点样噶嘛？啱啱先？如果中间有资源错配有 mismatch 嘅话，咁系咪应该政府负个责任先？但系香港人唔系咁谂，香港人觉得我读完书我搵唔到嘢做，咁系因为我唔勤力或者我冇用，我买唔到咯，系因为我冇用。at least 上一代嘅人都系咁谂啦，即系我哋老豆老母嗰代都会觉得，哦你买唔到啦，咪你冇用咯。我哋以前嗰代都唔系咁样嘅，一系不如一系，佢就咁样谂嘢噶嘛。你明嘛？而家系后生嗰批读书多咗，我觉得可能即系通识教育，起码佢读嘅书多咗，真系对个社会会思考好多问题嘅症结所在，佢哋明白到个问题喺边度，咁佢哋所以先会行得咁前。你话而家30岁呢一批，即系叫做。最当老行呢一批啦，好多人系谂嘢系好啦戇鳩嘅，真系你唔信嘅，你同佢倾两句，因为你发觉话唔系话你读咁多书都咁样谂嘢，啱唔啱啊？佢觉得哦，你搵唔到钱啊，你哋唔努力啫，你哋唔勤力啫，佢哋咁样谂嘢噶嘛，但佢哋唔会谂究竟如果你唔系有个有钱嘅老豆老母去俾咁好嘅教育你，或者有咁好嘅生活环境俾你，你唔系一个有钱嘅老豆老母，你可唔可以好似而家咁样啊？佢哋唔会咁样谂嘢嘅，所以。政府咪觉得我唔需要搞个民生啦，咁个民生做得唔好， 你哋只会怨自己嘅啫嘛，你唔会觉得系政府责任？ 唔系，总会有一批人会出嚟嘅，只不过嗰批永远都系少数咯。呢批人系雪球咁样滚下滚下，越嚟越大。好似譬如啊，头先唐帅咁讲，话每四年一次吓奥运咁样，每次多两万人咁样。咁但系喂，但系到几时啊？你碌下碌下，就算我俾碌到全港三分之一啦，咁到时已经一国一制啦，完全一国一制化啦，即系嗰阵时已经唔需要再做啲任何嘢啦。 佢我识啲嘅朋友咧，可能自己系工程师，可能佢会见到社会上好多问题啦，佢会谂法会系咩咧？呢个好典型，就系咩？觉得哦，系啊，而家咧嗰个社会咧竞争咧系激烈咗，咁咧而家啲人咧又冇以前啲人咁挨得苦，咁所以而家咪咁多社会问题咯。咁你听落好似好有道理，但系你谂一谂佢讲嘅嘢，你觉得系好难够。喂，香港竞争大，香港由第一日开埠已经竞争大啦，从来都竞争大噶。而家啲竞争系咪劲过以前八十年代呢？我觉得又唔系，我觉得唔系咯。系咪劲过九十年代呢？其实以前竞争都好大嘅，但系点解而家会特别系一个问题呢？你话而家啲人唔挨得苦，以前啲人特别挨得苦，呢个系咪事实呢？我眼见唔系，我见到好多人一日做十个钟头金睛火眼嘅。喂，喺香港而家你随时一日，我哋呢度翻七个半钟，你喺香港做十个钟头，你最基本啦，啱唔啱啊？相比之下，点样会而家唔系比以前挨苦挨得更多啫？以前你肯做嘅话，有一个上进嘅阶梯，而家冇。 再加上啊，以前啊，即系我每日做十个钟啊，我储五年就可以买到楼啊嘛。而家我做十个钟，每日做十个钟，我储十几廿年都买唔到楼。 哇，思华姐姐都话啦，屌当年同人补习啊，补三年都买到层太古城啦，系咪先？你而家屌，你而家补习补三年，我当你一日补廿个钟，大佬，街 补三世都唔掂， 厕所都买唔到，系啦，三世都买唔到啦，咁你讲咩啫？但系佢哋啲人谂嘢系冇办法，尤其是我最猛咧，就见到好似即系卅岁上下呢一个年龄层嗰阵人咧，就系、是、你哋。是点样讲啊？即系社会嘅栋梁啦，你比较年轻，而又有一定嘅知识水平，系咪？咁而系最所谓叫当路行嘅。但系呢批人嘅谂嘢咧，系好捻戇鸠嘅，好多都系好捻戇鸠嘅，系唔明嘅。所以点解可以共产党可以行咁多倒行逆施嘅政策？佢会觉得 work 啫，因为真系有人信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哋呢批年轻嘅一代商学出嚟，就其实系。唤醒咗好多人就发觉，喂，其实你哋系好拉柒，你哋系戆居，咁系唔啱嘅。但其实依佢哋做紧嘅嘢，我哋话，哦，而家年轻人好厉害。其实你谂一谂，佢哋做紧嘅嘢，其实系应该卅岁上下依一批人行出嚟做嘅。依批人冇做到依样嘢，先至令到批后生嘅焗住要出嚟做依样嘢啫嘛。 但系令人最猛嘅就系咧，即系依班学生高咗出嚟啦，即系依班纯真嘅学生，譬如啦，焗咗出嚟啦，大众市民出嚟附和啦 ，OK。搞咗差十几日 ,ok, 换返嚟嘅呢係白票守尾门嘅话，我真係自杀佢。 无缘无了，我觉得依个嘅一定无缘无了。 我觉得香港人一定要明白一点，就係你一个政治行为呢係有后果㗎。即係好似喺澳洲咁，我哋选咗我哋嘅总理 Tony Abbott 出嚟，咁我哋而家咪承受緊我哋嘅后果囉。咁你香港人一样咋嘛，你哋唔行出嚟，你哋咪承受你嘅后果囉。10年係咁。一世年系咁，将来都一样系咁嘅，呢样系冇办法逃避嘅。同埋又系话点解大陆唔会做呢个任何民生嘅嗰啲嘢呢？因为做政治决策嗰啲人根本呢个唔系佢哋嘅国策嚟㗎嘛。个国策其实已经好清楚摆咗喺度，就系咁样，就系而家要过政改，而香港就用呢个模式去经营落去。甚至乎如果香港经营成功嘅话呢，到时真系可以喺大陆做多几个香港咯， 做多几个特区啫嘛。 系咯，系咯。 喂，你其实可以 run 北韩嗰套啊，我觉得大家都有即系500万人都有选举权啊，系咪先？你摆一个出嚟啫嘛。 都唔够分啊，大佬 ！run 北韩嗰套唔够分啊，大佬。 喂，你 run 北韩嗰套都有选举权，我连提名门槛都冇添，完全唔需要提名门槛，但系就一每人 都 有个 俾你选啫嘛，都有个俾你选啫嘛。 喂，有得拣你唔拣啊？系咪先？ 啱啊，啱啊。 哦， 唔系，反正，所以我觉得香港好多即系点讲啊，即系好多都抵死嘅，因为你问佢，唔系即系你问佢咧，你问佢，你觉得咁样有冇问题？佢话冇问题啊，唉，而家大陆话事，咁啊，你预咗就缩窄言论自由噶啦，唉，你哋嘈咩啊？政改佢话咩就咩噶啦，哎呀，你唔好嘈啦。跟住你问佢一句，咁啊，咁其实你觉得香港变成？上海、深圳都冇乜所谓噶啦，变成系咪先？只要行翻大陆嗰套，哦咁又唔得喎，咁样，咁你即系想点捻样啫？系咪先？ 跟住你问佢，咁你咪要一国两制啊？佢话哦，系啊，系啊，系啊。咁你一国两制而家咁嘅交流变一国一制噶咯？哦，咁样啊？哎呀，都系唔系咁好嘅，你都系唔好搞事啦，唔好嘈啦，咁样。即你明唔明成套嘢系唔 make sense 啫？ 即我想要，但我唔想付代价。 系咯，系咯，咁你真系想点咧？ 冇噶，咁咪白票审美门咯，最尾即系到最尾即系如果白票审美门依样嘢系 work 嘅话，真系譬如咁讲啦，真系 sell 到泛民有四票，真系攞咗啦 ，OK， 跟住就 run 白票审美门。喂，我同你讲啊，到时啊，2017年真系选嘅时候啊，就冇依即系佢哋就唔会讲白票审美门嘅，好多人唔记得咗噶啦。跟住到冇咗依个 function 嘅话，白票审美门。门 work 嘅时候就话翻俾听，我咁其实香港市民大家都系唔想冇白白咁牺牲呢个投票机会啦，都想真系选到个行政长官出嚟，咁去好好管理香港啦咁样，所以咧即系呢个都系香港人嘅抉择咯，咁所以最尾咧将成翻个波推翻俾香港人咁样咯。 搞咁多嘢做咩？我都话不如一国一制啦，屌！我觉得直情本人北京话，唔好搞啦，我哋一国一制。我觉得大家反而唔使咁多嘢嘈啦，系咪先？大家都觉得哦，咁既然其实都中英联合声明都已经报废咗噶啦，咁唔好搞啦。 喂，我而家就咁逼下，我真系原来越港独思想，我有啲担心啫。 喂，从来都系噶啦，不嬲假民主系逼出真独立噶嘛，不嬲都系噶，美国系咁样。满清嘅时候系咪先假立宪逼出真共和，啱啱先？永远都系咁样噶。而家好似台湾咁样做噶，台湾原本真、就、系、是、台湾就系因为你要逼住佢哋同大陆统一大一统思想而逼出台独啊嘛。永远都系受压迫而逼出嚟噶啦，独立思想永远都系。而家我香港我都觉得搞下，其实我觉得港独嘅势力系会越嚟越强大。 大陆都系即系知道依样嘢系慢慢酝酿紧，而依啲咁嘅行为啊，一路咁逼紧呢班人出嚟咁样咯。 陈佐宇嗰篇文都有讲啦，佢话回归之前学语嘅人点解会而家之后走嚟之后举米字旗咧咁样？咁无论依个，我觉得真系依个系好扮心醒嘅道理，但系佢既然如果佢系大陆嘅发言人，而将所有嘅责任都系推翻喺佢嘅被统治者嘅身上，咁我觉得真系好搞笑咯。 白皮守尾门呢样嘢， 白皮 守尾门，即系可能一督屁，我见到系觉得，即系依样嘢 work 唔 work 就即系我哋都批死一定唔 work 啦。咁但系到最尾，即系咨询就开始啦。咁我即系好希望咧，新一轮嘅行动咧又再一次出现，可以唔需要咁一开始嚟勇武嘅，做多啲文宣工作，即系做多啲地区工作，做多啲讲多啲吓、啊、派，即系讲多啲论坛吓，即系开多啲。即系街头报道吓、啊，即系呢啲嘢要好似之前，即系佢哋咁讲，佢哋都咁讲啦，心耕细作。即系但系时间系永远系跑得快过你嘅。即系而家已经2015年嘅1月10号啦，咁样。咁跟住2017年嘅普选嘅时候，你而家系心耕细作，你个苗头未长出嚟，已经俾人冚晒旗啦。 唉，又唔讲20年啦，仆街！97年回归啊，2017年仲讲紧点样选，我真系屌你老尾啊！ 喂，97年你话心耕细作都好啲嘛，你话先？但系2015年嚟讲，心耕细作啊 ，OK， 即系而家系你而家梗系拔苗助长， 真系好捻恐怖！我真系心谂，究竟而家我真系好，我唔真系唔系好捻明，究竟中共个管对香港嗰个管治系统究竟系点样运作？你稍为你我当你就算系一党专政或者系点啊绝对独裁国家，你都会自己谂一谂，喂，点解我管捻咗20年？啊，97年到而家就嚟2017年啦，18年啦，管咗。点解而家会搞到咁卵大镬嘅咧？我明明我攞翻嚟嘅时候，万众归心，好多人都即系各对自己系认同自己系中国人嘅人多达六七成，系咪先？我接翻嚟嘅时候，香港边有咁多游行示威上街噶？冇呢啲嘢噶嘛？系嘛？个个都拥护中央噶嘛？屌你咩！18年后啲高官个个俾人知要俾个问候娘亲，系咪先？然后年年春秋二祭啊，七一游行，系咪先？得闲啲最乞人憎嗰啲后生仔，个个而家好似点样讲啊？好似当我杀父仇人咁样。喂，你睇下八大院校毕业典礼啊！以前97年之后根本就冇可能天方夜谭，港督去颁学位俾你，你。俾宗旨佢，啱唔啱啊？我相信，我就相信 就即係任何一個港督都唔會拉你，啱啱先？你細路仔，但問題就係冇一個香港人會夠膽做呢種行為噶嘛？你明唔明啊？大家都覺得呢樣嘢係唔應該做 outrageous。而家八大院校畢業典禮根本就高官侮辱典禮，年年而家梁振英醒目啊！屌你咩？年年班學位嘅。請假出去遊浮，俾阿林鄭月娥頂啊！你咪又俾人食中指咯！你唔諗下究竟自己香港政而家政府嘅權威掃地呢個地步，係邊個負責任咯？又唔諗下？ 但係呢啲嘢你覺得好大件事啫，即係或者香港人覺得哇，而家搞到咁差，喺中國共產黨眼中係啲咩啫？即係有幾差啫？係咪先？你香港有几差，差极都唔够大陆差啦。 哦，咁啊，你讲得冇错，咁可能系咁样谂啊。佢觉得你哋应该好好啦。 你差得过西藏，你差得过西藏，你差得过当年吓、啊、大饥荒，差得过当年反右。 你讲。你讲得啱，你讲得冇错，因为咧，你同啲大陆人讲啊，佢哋全部都系个心态，觉得。哇，中央对你哋已经好好啦，你哋仲嘈啲乜嘢啫？咁样咯，成日都系咁样，成日讲七一开口就讲呢啲噶啦嘛。 所以咧，我而家就由今集开始咧，我每一集都会去赞成呢样嘢。嗱，香港人嗱支持袋住先吓、啊，有得食好过冇得食吓、啊，即系唔好再喺度阴呢啲咁嘅镜花水月嘅。 你啊，你支持袋住先啊？ 你支持袋住先、 啊。我而家会用第二个方法去讲噶啦。 我唔系，我支持一国一制。 系咯。系咩？我觉得唔系，我觉得搞政令运动咯，好似台湾咁样咯。搞政令运动咁屌，咁而家共产党都讲到明咯，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冇效噶啦嘛，咁选举啦，咁中央政府有实际嘅任命权啊嘛，咁其实搞咁多嘢做乜？就不如你索性委个人，你委任个人出嚟，然后我哋行礼如仪投个票，好似你话斋北韩形式咁咪算咯。再唔系嘅，你不如话我哋投一次票之后，以后依世都唔使再投啦，系咪先？大家行礼如仪咪算咯。你一个一只算啦，搞咁多嘢做咩啊？讲真，嘥大家时间。搞完一轮你又系唔俾嘅，啱啱先？既然系咁嘅话，咁你搞嚟做咩啫？啱啱先？你直头名正言顺，你话我而家一个一只，我而家派个总督过嚟，好似以前英国咁样，你哋唔系捻嘈。讲完。咁可能香港人会冇唔会嘈咁多咯。 啊，所以我哋最后一句说话同大家讲就系、是、吓，2017机不可失吓、啊，一定要即系支持政改方案吓、啊，普选行政长官一人一票吓、啊，有得选好过冇得选。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啦。 拜拜。